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为您带来黄咏梅的短篇小说《病鱼》。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宋之问的《范镜湖南溪》。 昨天我们欣赏了《病鱼》的第一部分，作者把父亲养的一条总是精瘦的鱼和小时候的玩伴都起名叫满载，是有用意的。作为人的满载堕落了，这个过程出乎我的意料，也使我与童年与故乡有了更多的联系。我们继续欣赏《病鱼》，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还没到年夜饭，父亲就嗨起来了。我这个有出息的女儿只好陪着父亲喝酒。我的酒量不比父亲差，跟前夫白手起家成立公司那一阵子，我们的酒量在各种饭局上练得上乘。赚钱之后，那男人给我父母买了一套房，但我父母一直倔强不肯搬离这个小城，没要。后来那套房子给了另外一个女人，我父母自责至今。在我提出给他们在小城买一套新房时，他们表现出了更为决绝的态度，受虐似的死守在马王巷。深夜躺在我睡过多年的那张旧床上，没什么心事，倒像是任床般难以入睡。辗转至后半夜，即将被睡虫咬闭之际，迷糊中看到床前一条黑影悉苏挪进，我吓一跳，喊着坐起来，黑影也被吓出了声。原来是母亲，她怕我的被褥不够暖，想进来探探我的脚底，就像小时候那样。我一记得这些细节，结果我们相互被吓着了。妈，以后再不要做这些，会吓着你。哦。母亲讪讪地出去了，我又彻底清醒。月光从窗帘的一角漏进来，悲伤也漏了进来。这些年独居，深夜里稍微一丝动静都会引起警惕。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成为这样一个讨厌的中年妇女。穿戴着用疑心缝制的卫甲，皮肤上长满了长短不安的刺，即便住在家这个地方也不能脱下。第二天早上，我陪父母去购买年货，在嘤嘤嗡嗡的露天菜市场，走几步路就会有一个人热情地过来攀谈：“宝贝女儿回家了，老孙，你女儿捞世界捞得很颠啊。”无一人直接对我发问，一如他们一贯对新鲜事物的态度，熟人的转述更可靠。当然也会有人扫兴地问：“女儿一个人回来了，女婿呢？”父母从不告诉他们我离婚的事情，我猜别人多少已经知道。母亲天真地认为他们对这里什么事都清楚，可对外面却一无所知。在这个小城，除了回忆童年趣事会带来些许意思， 当下就如脚下所踏的地方，烂菜叶被脚跟压出的枝叶和痰叶搅拌在一起，黏糊的让人挑不起一丝好感。我无聊地站在一个鱼档口，等着老板杀我们买的那条桂花鱼。忽然母亲扯了扯我的衣角，示意我看旁边那个鱼档。我望过去，那群正在鱼池选鱼的人边上有个小矮人，一边朝人堆里挤，一边将一个夹子伸进一个人的衣袋里。不到一分钟，那夹子夹出了一沓钱。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看到这一幕，我张望一下，本能地想要喊出声，没想到父亲狠狠地拽了我一下，低声说：别叫，是蛮仔。是他？我的心一沉，那个背影如少年一般的他，动作麻利，得手后还不忙着离开。他扯高了嗓子朝于老板嚷：给我一副鱼叉。于老板无暇理会他，要是生意闲的时候，他会在篓子里翻捡出几副鱼肠，像打发叫花子那样扔出去。可眼下他没功夫，他连手套都没戴，两只常年被水浸泡的惨白肿胀的手一直在鱼池里捞来捞去。见没人理会，满仔才转身离去。这下我看到了他的脸，挂着一抹得意的鬼笑，就像对着一面布满水汽的镜子用风筒吹头发。不到几秒钟，那镜子就清晰可见。偷摸出一小块牛肉干，或者发现了藏在米缸里的几只柿饼，满仔就会这样笑着分给我一点吃。几乎是一瞬间，我成了满仔的同伙。我一直盯着那个人看，尽管口袋里的布像舌头一样伸到外边，他还毫不察觉。现在他满意地挑到一条白条鱼，那鱼挣扎着差点蹦出他的双手。 我们没法继续按计划前往香烛店去买祭拜用的东西，也许这些东西并没有那么要紧，父母不见得会信什么，但是过年过节他们会在阳台设个供桌，烧香燃烛，朝西天方向深深拜下去。父母的故乡都不在这里，他们祖辈的坟茔就是空茫无边的西天。每一次跪拜，母亲都会朝天上唠叨，请老祖宗来我们家吃饭，山长水远，老祖宗多喝几杯，保佑我们一家平安。事实上，在我的记忆中，我家极少有亲戚来探望，过去有不少年节，我们跟杨叔叔家合过。妈，你知道满仔干这个？走进马王巷口，周围得以安静下来，我问母亲。昨天我们聊起满仔的时候，不知基于什么心理，母亲并没有提起。母亲知道的。其实满仔原先有工作，杨叔叔托人在医院给他谋了个急诊窗口挂号的工作，也曾试着找对象结婚，姑娘们都对这个看上去还没有发育好的小矮子深表怀疑。拖拉到30多岁，杨婶婶在菜市场托人在郊区找了个女人，年龄倒也相仿，就是第一次见面就挺着个大肚子，将就着结了婚，户口也从郊区迁了出来。孩子生下来没到2岁，女人就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据杨婶婶说，那女人受不了满仔上急诊夜班，孩子白天是有爹了，女人晚上却没了丈夫。后来不知道被谁带坏了，满仔开始搞那些名堂，工作也丢了。开始偷东西？我很怀疑。我断然认为，一个人即使离婚自暴自弃，也不至于沦落到去偷东西。吸毒，母亲迅速送出这2个字，好像怕这东西在他嘴里待久了。妈，你经常见到他偷东西吗？偶尔，不过这些买菜的人口袋里不会装很多钱的。已经走到地质局宿舍的铁门口了，楼梯扶手的钢管不知道被谁缠上了些喜庆的红纸，看上去却更像是在倒捏水。母亲没再往下说，去掏钥匙开门。我回过头想让父亲先走，却看到一路沉默地跟在我们身后的父亲眼中已经蓄满了泪水。铁门一打开，我抢先冲进那暗戳戳的楼道。大年三十早上，母亲在阳台摆起供桌， 无非就是把茶几端到了阳台，铺上一块红布，上边放一只香炉，中间摆一只完整的白切鸡，两侧摆一碟水果，三杯茶，四杯酒。在茶几的下边，母亲特意用一只抱枕垫在小板凳上，那样跪拜的人便不至于因为膝盖难受而草草了事。这一套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起，这是我们这种离乡家庭跟逝去的亲人唯一的联系方式。摆供桌是各司其职的，水果茶酒这些简单的东西自然是父亲的任务。倒酒的时候父亲叫我帮忙，他从杂物柜里抱出那只玻璃缸，今天破戒给老祖宗尝尝这宝贝儿。他把缸口那些已经快没烂的布条一圈一圈松下来，费力地拔开塞子，奇怪的是竟然没有浓烈的酒味窜出来，是一种很奇怪的味道，比腥味淡，比酒味软，有点像古井里冒出来的石头的味道。母亲也从厨房里出来看，围观什么仪式似的。 好了，黄咏梅的短篇小说《病鱼》我们就欣赏到这里。满载像一条病着的鱼，半死不活，苟且偷生。在过年这种喜庆团圆的氛围中，他以一个小偷的面目突然出现，更显得凄凉。毕竟在小时候，他与我是那样的友爱，他的父亲与我的父母曾经同甘共苦。很多人不愿意回乡，尤其是不愿意在过年的时候回乡，害怕看到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变化是重要的原因。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宋之问的《范镜湖南溪》。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宋之问所作的《范镜湖南溪》。乘兴入幽栖，舟行日向低。檐花后东发，谷鸟作春啼。踏章开天晓，从黄加露泥。犹闻可怜处，更在若耶溪。本诗作者宋之问年少聪慧，与陈子昂、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等诗人合称为仙宗十友，但可惜他进士及第之后，作品多为宫廷应制之作。武则天曾经夸赞他的诗作文理兼美，左右称善。这首《范镜湖南溪》使他泛舟镜湖之上时有感而发，难得有一股清丽之气。诗中写道，趁着游览的兴致，泛舟进入幽静狭窄之地，太阳都被甩在身后，岸边岩石上的花朵经历了冬天开始生发，鸟儿也开始迎着春天啼叫。两岸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头顶上是一线天，茂密的竹林层层叠叠，感觉像是迷了路。若说更有意思的地方，那还是在若耶溪。 诗中所提到的若耶溪的一支向西折，经箕山桥注入到晋湖之中，晋湖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鉴湖。相传因皇帝在此铸造镜子而得名。鉴湖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春秋时绍兴曾是越国都城，被称为越池。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南逃至此，为取绍作中兴之意，于是改越州为绍兴。而绍兴的鉴湖其实是我国长江以南著名的水利工程的残留部分。东汉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真发动民工筑堤蓄水，总共汇集了山阴、会稽两县36源之水，灌溉田地达到9000余顷，当地民众受益匪浅，这也为江南成为鱼米之乡奠定了基础。这项工程可谓古代江南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在汛期收集雨水时，曾有鉴湖800里之说。后来因为水土流失，在唐代中期鉴湖逐渐淤积，到了宋代，又有豪绅在湖中建筑堤堰、填湖造田，使得湖面一再退缩。鉴湖之美，除了当年它为百姓造福，还得益于它迷人的风景。虽然今天鉴湖的湖水面积已经不能同宋之问当年相比，但如今乘乌篷船泛舟湖上，依然能够感受到近处碧波映照、远处青山重叠的秀美景色，如同在画卷之中。如今的鉴湖景区建有4大景点，分别是东汉涤亭、南阳秋饭、五桥步月和葫芦醉岛。景点与山水相互映衬，成为了水墨画卷的点睛之笔。鉴湖水质清澈，自古就是酿造绍兴黄酒的极佳水源。由鉴湖水酿造出来的绍兴黄酒，醇香扑鼻，入口绵长。鉴湖不仅有独特的自然风光，还有许多名胜古迹流传至今，留下了不少名人的佳话。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南宋诗人陆游、明代画家徐渭都在这里留下足迹。在鉴湖湖畔，还有鲁迅先生笔下的万年戏台，戏台坐西朝东，两面环水，面对鉴湖。如果您有机会前往绍兴，一定不要忘记在鉴湖泛舟半日，于乌篷船内与好友对酌，感受绍兴黄酒那一份醇厚悠长，放松自己的身心，偷得浮生半日闲。最后，让我们还是回到宋之问的诗中，回味一下诗人眼中的鉴湖美景吧。乘兴入幽栖，舟行日向低，银花后东发，谷鸟作春啼。踏章开天晓，从黄加露泥。犹闻可怜处，更在若耶溪。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陈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